老爷老了，滑不动了。哎， 追了半夜，到底还让他跑了。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。 是啊，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、啊。 回去吧。 是。哎，老爷，你看，你看。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。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。 刘三姐，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？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？ 哼，别装糊涂，他是谁？ 他呀， 哎，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？还想找他对歌啊？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？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